这时候，一个人忽然从流民里冲了出来。 罗老板，我是菜市场的厂长王一恒啊，你带我一起走吧，我跟你见过面的。 要带着他吗？ 老子连伤员都快装不下了，还带个屁呀！不用理他。 那王一恒眼瞅着车队越来越远，他气得想要追上去拿自己手里的枪打死那个罗胖子，但一方面他确实没那个胆子，只能想想，另一方面是他也追不上去。任小素看着远远过来的车队，他跟王富贵他们交代道， 我估计有不少壁垒的人都往这个方向逃，不用太担心了，自然会有不少人替我们吸引野兽的火力，如果有少量野兽袭击我们，就由我来解决。 王富贵是个人精，他从任小素这句话里听出了一种莫名的底气。任小素应该很清楚他们身后跟着怎样的危险，但任小素却并不是多么畏惧。王富贵寻思着，任小素会不会也是个超凡者？不然径山去了那么多人，只有任小素一个人回来了，而且任小素是不是在径山里杀人了？不然为何任小素在学堂门前杀人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那个小素啊，我不知道问了合不合适，径山里到底有什么？其他人呢？ 去的时候21个人，现在活着的应该只有4个。 这四个人是许贤楚、杨小锦、任小素、洛新宇。 至于径山里面有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有吃人的虫子，有退化了智商的人类实验体。但这些，其实还不算是最恐怖的。 那个火山口上伸出爪子的怪物，一直都是任小素心中的阴影。因为那个怪物太庞大了，而且生活在岩浆之中。这时，庆氏财团的车队已经从任小素他们身边行驶过去。任小素透过车窗看到里面的大胖子，他心想，这是不是传说中那位送了自己妙手回春锦旗的罗老板？ 不管怎么说，这次真是多亏你了，如果不是你及时带我们出来，可能我和大龙就出不来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了。 这时候任小素看着王富贵认真道，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难道不应该是大家互相客气一下什么的吗？ 不过任小素没有再说话，他找了一处高处想要远眺后方，看看后面还有多少人逃出来。 找个背风的地方准备休息，后方大部队看样子有几千人，我们暂时是安全的，而且你们再不休息可能就要崩溃了。 这会儿已经月上当空，大家从早上逃到现在确实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任小素觉得他们要重新回到人群里，用那几千人当自己的掩护。几百人可能还会被狼群攻击，但是几千人的话，就算是狼群也得掂量掂量吧。到时候一旦遇到危险的话，他只需要带着颜六元他们跑得比那几千人快就好了。这样想可能有些残忍，但其他人恐怕也都是这么想的。而且如果跟着这群人去109壁垒，有没有可能假装成113壁垒里的人跟着进入109壁垒？不知道109壁垒会不会同意他们进去。夜色渐渐深了，既然任小素存了浑水摸鱼偷偷进入109壁垒的心思，就开始动这方面的歪脑筋。 你觉得我们混在那群壁垒人里进入109壁垒的想法可行吗？ 不行，壁垒人都是用身份证件的，咱们可没有这东西。 我就说自己逃难的时候丢了不行吗？逃难100多公里的路还碰到这么大的灾难，弄丢也很正常啊。 这事儿不好说，因为壁垒之间信息并不是共享的。你说你是113号壁垒里的人，他们也没法去求证。以前来往壁垒都需要姓韩的，有壁垒管理者的公章才能通行，但现在113号壁垒都没了，而且113号壁垒之前的管理者老刘据说被庆氏财团给发配到塞北去了， 公章都不知道在谁手里管着呢。 任小宋咂巴咂巴嘴， 说不定没去塞北的话就直接死在壁垒里了。这人生啊，真是焉知祸福。 你这么一说，好像是庆氏财团救了他似的。不过你想混进109壁垒，也得考虑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这里可还有600多号流民，他们是认得你的。而且万一109壁垒一个人都不愿意放进去呢，到那时候113壁垒里的大人物们都得沦为流民，更别提我们了。 这倒是很有可能，109壁垒很有可能不放人进去。 这事儿没有先例，此前从没有哪个壁垒直接倒塌过，所以任小素他们也没有能参考的事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能进入壁垒当然是好事，不能进入壁垒，任小素他们这群人也照样能好好活下去。只不过那群壁垒里逃出来的大人物们就难了，这里距离109号壁垒少说还有100多公里，走过去都能累死他们。然后好不容易走到109壁垒，结果人家不让他们进去，那时候估计好多人都要直接崩溃了。任小素等人找了个背风处准备凑合着休息一会儿，就算任小素能扛住，王富贵小玉姐他们也扛不住。那群逃出来的流民走过来时发现任小素他们竟然不走了，便有些意外。 哎，你们怎么不走了？ 任小素抬头看了他们一眼， 走不动了。 说完坐在地上的任小素就重新低下头来给自己按压腿部肌肉。流民们眼瞅着任小素不想搭理他们，于是就都没说话，而是继续朝前方走去。 真走不动了还是假走不动了？ 等走远了，有人好奇道， 没看见那揉腿的吗？我们中间还休息了一会儿，他们恐怕都没有休息吧，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我看呢，是他刚才离得太远了，所以没有听到狼的声音，他如果听到了肯定跑得比我们还快。 这群人小声说着话就走了，甚至都没人打算把身后有狼的事情告诉任小素。然而任小素当然知道身后会有狼群，不只是狼群，还有更加恐怖的实验体。这时候任小素等他们走远了，便小声说道， 我这里有一瓶水，大家都拿布蘸水擦擦脸，壁垒里那些人的脸都是干净的，我们流民脸太黑，他们一眼就能认出来，如果有稍微好点的衣服也都换上，打扮得像壁垒人一点。 流民缺水，那平日里水资源配额连王富贵这样的乡绅家庭也不例外。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这瓶水还是从宫殿的收纳空间里面取出来的，就算当时收拢黄金的时候，任小素也存了两瓶水在里面，因为在荒野上干净的水实在太重要了。当然这里面的水都是后来灌进去的，之前的早就喝完了。流民们平时都习惯了不洗脸的日子，可现在想要混进壁垒人群中就得伪装得到位一点，不然到时候真有机会混进109壁垒，却因为这时候的一点点细节败露，那就坏事了。其实任小素有机会洗脸的，毕竟他在荒野上找水源也不至于特别难，但这脸上乌漆抹黑的模样在当时本身就是一种保护。如果现在许贤楚、杨小锦他们见到擦过脸的任小素，恐怕不仔细看真的认不出来。之前的脸也算是黑到一定境界。刚才流民经过的时候，任小素刻意让颜六元的头低一些，因为他们中间只有颜六元的脸是干净的，容易被人记住。现在大家擦完了脸，换身衣服，混到壁垒人群中，搞不好很多人都认不出他们了。毕竟身后是几千人，看起来密密麻麻的，犹如人山人海。几个人拍了拍身上的灰，把脸都擦得稍微干净了一些。这时，壁垒里逃出来的大队人马终于到了这边， 结果任小素看到他们便愣住，这群人的脸怎么他妈的比自己刚才还黑呀、啊、我操，大意了。他是习惯性思维，想到壁垒里的人脸都很白，而颜六元这一路逃出来白脸还是白脸，所以他没意识到别人逃命的时候根本没有颜六元这么轻松。只见面前的人一个比一个狼狈，脸上乌漆抹黑的，仿佛刚刚经历过一场战火。地震时倒塌房屋掀起的灰尘全都粘在了他们的脸上，逃跑时再一出汗，所以有的人脸又黑又花。这一刻任小素他们脸上干干净净的，仿佛他们才是壁垒里的大人物，而面前的这些则是逃难的流民。最先赶到壁垒的人看到任小素他们便愣了一下，不过大家也没说什么，这时候全都逃命了，谁还管别人脸白不白啊。小玉姐在旁边笑了出来，任小素面无表情。 我们再把脸涂黑点。 可惜了自己的半瓶水啊，任小素心中有些惋惜。当大队壁垒人经过的时候，任小素带着颜六元他们成功地混入到人群之中，这时候所有人的心情都处在彷徨与迷茫之中，也没人注意到他们。 我们混在这群人的中间，尽量少跟流民接触。 这样真能行吗？肯定有流民能认出我们来啊。 没事，这也就是一次尝试而已。你想想，万一那些流民都死了呢？不就没人知道我们的身份了吗？ 王富贵震惊地看向任小素，还能这样？然而就在此时，逃难的人群前方好像爆发了什么冲突。任小素跳起来看了一眼，仿佛是前面那群流民和壁垒里的人在争执着什么，而那个砂石厂的厂长王一恒正拿着手枪顶在一个人的脑门上。因为吵闹声，不少人都被吸引过去，想要看看前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任小素对颜六元说道， 藏好枪在这里等我，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嗯。 颜六元点点头，任小素总不能每时每刻都保护着他，他也得学会保护自己，甚至是保护大家。任小素往前面挤过去，就他现在这身体素质，谁也挤不过他呀。他来到人群前面，偷偷观望着前方，只听王一恒恶狠狠地说道， 我说让你把吃的给我，听不懂人话吗？ 可是我也很饿呀。 被枪指着脑门的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说道，声音里都带着哭腔了，似乎他在壁垒里面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狠的人一样。各个工厂的管理者，例如王一恒这样的人，其实都是壁垒里的人，但他们出来的时间久了，身上总会或多或少带一点荒野上的蛮横。他们是壁垒派出来的钦差，手里又有枪，所以早就恨惯了。这时候大家进入了一个彻底没有秩序的世界，他们理所当然的就变成了野兽。然而就在前不久，这货还差点跪下来求罗兰带他走呢。王一恒对旁边的人说道， 搜他的身，还有那边那两个胖子，他们兜里都鼓囊囊的。 他身边的人是他在砂石厂里的工人，这些工人平时就听王一恒指挥，这时候因为王一恒有枪，又承诺到了109壁垒帮他们安顿，于是王一恒又成了这些人的主心骨。只是流民去搜壁垒人的身，他们怎么敢啊？王一恒见身边的人不动，便怒道， 怎么，我说话不管用了是不是？现在老子有枪，老子说了算，你放心去搜，他们都没枪。 任小素从这句话里得到一个信息，壁垒内部应该是进行枪械管制的，所以王一恒才会这么笃定其他人身上没枪。他大概看了一眼，那些流民已经下意识地站到了王一恒这边，一方面是王一恒在集镇上原本就很出名，另一方面是王一恒有枪。这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走到人群前面， 王一恒，你最好放下枪，这里还容不得你作威作福。 马司长，您怎么在这儿？ 怎么， 你当我们都死绝了吗？把枪给我。 枪？王一恒下意识地看着手里的枪，似乎在做着什么决定。然而他很快便冷笑起来，抬手朝马司长开枪射击。砰的一声，马司长倒在了血泊里，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他根本没想到王一恒会开枪。周围一些人尖叫着就想后退，可是他们又能退去哪里？刚刚王一恒犹豫了片刻，是因为他曾经活在马司长的管理之下。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如今113号壁垒都没了，马司长算个屁。 113号壁垒已经没了，到了109壁垒，大家都是重新开始。我也不是什么滥杀无辜的人，但如果再有人不听从我的命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这逃难的几千人里面，一定有以前壁垒里的大官，但那又怎么样呢？离开了113号壁垒，他们什么也不是。任小素往后退去，刚才王一恒杀人的时候，其他人连个屁都不敢放，所以他估计接下来王一恒带着那些流民很快就会变本加厉。不过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没半毛钱关系。至于王一恒手里的枪，还真没被任小素放在眼里。就刚才王一恒开枪的姿势，在他看来都非常的不专业，如果王一恒再连续开几枪，搞不好后坐力都能把枪从王一恒手中震飞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回去找颜六元他们的路上，任小素忽然看到一群少年少女穿着统一的蓝白相间的服装，他愣了一下，因为他在这衣服背后看到了壁垒第二高级中学的字样。这些是学生吗？任小素听张景林提起过，壁垒里有几十所学校，分为小学、初中、高中，甚至有些更大的壁垒里有大学这种东西。张景林说，像任小素这样年纪的少年，在壁垒里可以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上课，有很多老师给他们教授基础知识，不用去荒野上，也不用去工作，壁垒还会发放一些学生补贴。那时候任小素就心生羡慕，要是自己生在壁垒里该多好。当任小素从这些学生身旁经过时，那些学生看了任小素一眼，却并没有在意。他们不知道自己唾手可得的东西，却让任小素曾经多么渴望。学生们好像被刚才的枪声给吓到了，这时他们身边有一个年轻女人说道， 不要怕不要怕，有什么事情老师去处理，我们已经逃出来了。 这就是壁垒里的老师吗？任小素看了那名年轻女老师一眼，这老师长得可比张景林好看多了。要是他们学堂有这样的老师，恐怕连王大龙这样的孩子都会好好学习吧。转瞬间，任小素看到这么多学生，忽然惦记起自己第二个支线任务来。1000枚感谢币，以前任小素连想都不敢想，他上哪刷那么多感谢币啊？当他听到这个支线任务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要在学堂里刷，毕竟他之前能够完成任务，其中很大一部分感谢币都是从那些学生身上得来的。然而壁垒破灭后，学堂也没了，他一时半会儿都没想到该怎么刷感谢币。任小素记起他杀死实验体的时候曾7次感谢自己，如果能感谢自己的话，是不是可以单刷任务？如今黑刀便静静地漂浮在宫殿里的某个陈列柜中，只要他心念一动便可以出现在手上。时至今日，任小素依然忘不掉他一刀劈开实验体的畅快感。那么初级都这么厉害了，下一级黑刀解锁后会是什么样子？任小素回到颜六元他们身后，便开始小声的尝试。颜六元在任小素旁边静静地看着任小素，小声嘀咕起来， 感谢自己没有滥杀无辜，感谢自己把颜六元拉扯到这么大，感谢自己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任小素叹息，这宫殿就跟死了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兴许是当初感谢自己是新城， 又兴许是宫殿也不想让人想速死，所以那七次感谢通通给了感谢饼，而现在感谢自己却一个都没有了。任小素感觉有些遗憾，早知道就趁那会儿多感谢几次了。只是任小素没注意到旁边的颜六元这会儿都迷了，旁人没听到任小素说什么，他却是听到了。以前他被任小素要求感谢一整夜的阴影还没有彻底过去，这会儿哥你都开始感谢自己了？还有那个感谢自己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是什么鬼？还能再不走心一点吗？忽然间人群前面再次开始骚动起来，竟然是王一恒命令流民们开始对在场的所有人进行挨个搜查，似乎是要把所有人的食物都给收拢起来。等等，不光是食物。任小素看到那些流民把其他人手腕上的手表都给摘走了，还有一些金银首饰，一件都没放过。这些壁垒里逃出来的人也够倒霉了，早上刚家破人亡，晚上又得被搜刮得一干二净，这要是到了109壁垒，他们身上恐怕连个能卖的物件都没有了。王富贵有些紧张， 小苏，他们会不会把我们的东西全都夺走啊？ 要知道王富贵身上带的东西可是他一辈子的积蓄，药品、金子、钞票，这些东西都是非常贵重的，那些流民不可能放过。但任小素摇摇头， 放心，谁也夺不走。 本来任小素并不想跟王一恒他们打交道，只想着能够安安全全抵达109壁垒就好，但问题是你不找麻烦，麻烦偏偏来找你。逃难的人群这时乖巧的像一群绵羊一样，600多个流民从3000多人身上搜东西，竟然没人敢反抗，话也不敢说一句，甚至都站在那里连逃跑都不敢。这让任小素有点难以理解，你们3000多人里要是有人能振臂一呼去反抗，这600多人算个屁呀。流民长得确实比壁垒人凶悍一些，但双拳难敌四手，怕个屁。任小素看到人群之中只有那个女老师在带着几十个学生偷偷往后挪，想要以此来逃避搜刮。那些流民一开始搜身的时候胆子还挺小，毕竟他们面对的是壁垒人，是他们以前脑海中高高在上的存在。但是慢慢的他们发现壁垒人不敢反抗，就越来越肆无忌惮，甚至在搜查一些女性的时候会故意动手动脚。就在此时，那女老师带着学生从任小素他们身边擦肩而过，就停在了任小素他们的身后，似乎想要观望一下再考虑要不要继续后退。然而有流民已经来到了这边，任小素看着那些流民心说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会不会被对方认出来。要说他们换了一身衣服混杂在人群中，应该特征不是那么明显吧。10多个流民提着大兜小兜的走过来，他们一个个手上都戴了手表，这是刚刚搜刮来的。手表在集镇壁垒里都是非常值钱的物件，原先集镇上只有杂货铺老李才有一块，王富贵都没有。看来这逃难人群里有钱有地位的人也不少，但他们的权力地位如今都已经烟消云散。任小素默不作声地看着那10多个流民走了过来，结果那些流民看到任小素的时候就忽然僵住了。任小素在内心叹息，这他妈一眼就认出来了，伪装失败。就在任小素思考要怎么跟这些流民打交道的时候，这些负责搜刮财物的流民果断地绕道去搜别人了。任小素他们周围的人都讶异地看过来，什么情况？那些凶神恶煞的流民居然主动绕过这个少年，凭什么？这不就是个16、17岁的小孩吗？那些人其实都看到了，当流民看到任小素的时候表情里透露着深深的忌惮，像是有些害怕任小素的样子。他们想不明白这些流民为何要怕，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别说这会儿逃难了，就算急着还完好的时候都没人敢惹任小素，这货是出了名的狠人，现在身上还有枪。虽然流民们很清楚王富贵、王大龙背的包里 一定有很多值钱的东西，但是狗命要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身后那群学生和女老师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女老师看着任小素的背影，若有所思，嘴角渐渐抿了起来。就在流民们转身去搜刮别人的时候，任小素忽然开口了：“ 你们过来。” 流民们的身影顿时僵住了，他们转头看向任小素，僵硬地说道：“ 咋了？” 手表不错。 流民们面面相觑，他们这他妈都打劫上千号人了，结果偏偏到任小素这里反而被打劫了，这上哪说理去？这时候旁边的人更无语了，原来身边还藏着个更狠的。只见其中一个流民老老实实地从手腕上扯下一只手表递给任小素，心中流下了屈辱的泪水。也是巧了，他刚好见过任小素在学堂外杀人的模样。流民们准备转身就走，他们想要离任小素远远的，结果任小素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你们的手表也不错。” 任小素指了四个人，那四个人脸都黑了，这咋还没完了呢？可是他们能说什么，只能老老实实地把各自手腕上的手表摘下来递给任小素。这时候旁边所有人都震惊了，这少年也太狠了吧。任小素没有再继续打劫，毕竟他也不想真的和这些流民刚个正面啥的，和气生财嘛。任小素挥挥手：“ 去吧。” 流民们如蒙大赦般立刻溜了，内心刚刚积攒起来的膨胀感已经消失殆尽。任小素把刚刚抢到的四只手表递给小玉姐他们，并且美滋滋地说道：“ 能，以后我们就可以看时间了。” 王富贵这辈子还是头一次戴手表呢，他帮王大龙接过手表时笑道：“ 快谢谢你小素叔叔。” 王大龙都快哭了，咋还莫名其妙降了一辈儿？此时此刻，任小素心中有了无限的遐想。打劫别人这事儿，他一般是不会做的，但是黑吃黑，应该没什么吧。 逃难的几千人被几百人给洗劫一空，手表、首饰、钞票、食物什么都没剩下。本来食物就寥寥无几，当时灾难来得猝不及防，谁有功夫去拿食物呀？再或者说，壁垒里的大人物们也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挨过饿。所以就算有人带着食物，也不过是一些零食罢了。当然也有没被打劫的人，比如以任小素为半径方圆五米的人，实在是流民们不敢在任小素身边多待，他们生怕多待几秒钟就又被任小素看上了什么东西。任小素美滋滋地跟王富贵他们一起打量着自己的新手表，他没注意到自己身边其他人在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打量他，尤其是他身后的那位女老师看向他的眼神都复杂起来了。任小素周围那些逃难的人都看出来了，流民怕这个少年，很怕。其实任小素在集镇上也没滥杀什么无辜，甚至杀人都是被迫的，但流民们面对任小素的时候总是有一种充满本能的畏惧。这世界上注定有一种食物链，怂的怕凶的，凶的怕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只见那群流民搜刮完之后回去找王一恒交差，有人在王一恒耳边小声嘀咕了些什么，然后王一恒便朝任小素这个方向看来。此时此刻，任小素感觉到似乎有人在看自己，便转头看去，他的目光正好与王一恒对上。只不过任小素的目光很坦然，丝毫没有惧怕之色。王一恒阴沉着脸没有说话，隔了很久他忽然对身边的流民说道：“ 先不管这任小素，如果他得寸进尺，我们再收拾他也不迟。” 任小素看到王一恒目光偏转到其他地方后便冷笑起来，这王一恒也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选手，虽然他没和王一恒打过交道，但集镇也就那么些人，工厂管理者也就那几个，听还是听说过的。王富贵小声地说道， 这王一恒在壁垒里有个干妈，也正是因为这个干妈才落到个沙市场厂长的差事。 任小素点点头， 嗯，不用理他。 因为王一恒洗劫逃难者的事情导致整个逃难队伍停滞下来，这时候大家都觉得无比疲惫，索性全都坐在地上开始休息，没一会儿地上就躺了一大片人，实在是太累了，以至于大家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任小素交代道， 你们先休息吧，我来守前半夜，后半夜严六元、王富贵你们来守。 他和严六元两个人必须有一个是清醒的，因为队伍里他和严六元都有枪，两把枪必须有一把是处在警戒状态的。这队伍里王富贵、小玉姐、王大龙都没必要害他。首先任小素并没有显露过自己宫殿里的黄金，其次没了任小素，他们任何一个人可能都没法活着走到109壁垒。他们五个人在这混乱的人群中就是一个小团体，其他人谁也别想融入进来，任小素也不会相信其他任何人。严六元说道， 要不哥你先睡，我守前半夜，你今天也累了。 任小素皱眉道， 不行，让你睡你就睡，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哦， 严六元乖巧地点点头。王富贵心里叹息，就看严六元在任小素面前乖巧的模样，谁能想到这小子前几天也开枪杀了好几个歹徒呢，这简直就是两个小妖怪啊。等大家都睡了，任小素就一个人思考未来该怎么办。如果能进109壁垒那是最好的，他手里的黄金和王富贵带的药品应该足以让他们立足了，但如果进不去的话，那就只能生活在109壁垒外面的集镇上。之前那场地震对109应该也有影响，只不过不会像113那样直接连壁垒都给震没了。就在此时，一个中年男人忽然起身往任小素他们这边走来，任小素抬头看着他， 不要再靠近了，不然就是死。 那中年男人有些尴尬， 我是咱们113壁垒的后勤司一名股长，我叫刘海。 这下轮到任小素愣住了，他记得洛新宇告诉他刘部的哥哥是后勤司的一名股长，不会就是眼前这位吧。想到这里，任小素就不乐意了，当初任小素就想杀了刘部灭口来着，但他许先楚、杨小姐说到底都不是完全冷血的人，所以大家都没杀了刘部，可是刘部转手不就把大家给卖了吗？刘部都这尿性，他哥哥刘海又能好到哪儿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只见刘海看着任小素说道， 是这样，我能不能加入你们的队伍啊？等到了109壁垒啊，我立刻找熟人跟你们在壁垒里安排特别好的房子，你想要钱我也有啊，但我都存在庆氏银行里了。 任小素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又是一个画大饼的。 你说这些话估计你们司长都办不到吧，你要有这么大能耐也不会只当一个股长，滚一边去。 刘海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愣是半天没说出话来，旁边有好多人都被惊醒了，不过他们都没有发声，只是静静地听着刘海与任小素的对话。其实他们很多人也有类似刘海的想法，很明显王一恒等人不太敢动任小素，而这任小素看起来远要比王一恒他们亲和，那不如在路上先拜托任小素照应着自己。他们看到任小素照顾着老幼女人，以为任小素可能是个心善的人，却不知道王富贵和小玉姐他们曾经为任小素付出了什么。 壁垒二中的学生已经躺倒了一片，也不顾地上脏不脏，大家实在是累得不行了。只有那名女老师还在强撑着，等她看到有人去找任小素的时候，便眼前一亮，结果没想到，任小素竟然如此干脆利落地打消了所有人的念头。她有些失望，但又毫无办法。慢慢的，她也昏昏沉沉睡去。这一天带着学生们一路逃出来，女老师已经筋疲力尽了。半夜里，颜六元醒过来。 嗯，哥，你睡会儿吧。 嗯。任小素点点头，他看了熟睡的小玉姐、王富贵等人，想了想，叹息道：“ 唉，今天先让他们好好睡一觉吧，咱们俩守夜就行了。” 第二天清晨，任小素早早便起来了。不知怎么的，自从成为超凡者之后，他的精力也越来越旺盛，身体里像是燃烧着一把火焰似的，奔腾不息。昨天晚上，他只睡了四个小时，但睡醒之后便感觉自己已经完全恢复了状态。王富贵拿出自己带着的食物分给大家，他们现在都是有东西一起吃，谁也不私藏。眼瞅着逃难的几千人全在饿肚子，任小素他们身边的逃难者看到他们吃饭的情景，纷纷咽了口水。可是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却不敢去找任小素要食物。大家都不傻，他们知道这会儿谁也不会把食物分给别人，与其去撞一鼻子灰，还不如闭嘴。王一恒那边倒是搜刮了不少食物，可问题是这群逃难的人也没带多少食物，而跟在王一恒身边的流民足有600多人。最终只有王一恒和他最信任的几十个流民吃到了东西，其他人也都还饿着呢。 咱们得继续往前走了， 王一恒沉着脸说道。 还没吃饭的兄弟们也不用太着急，我相信前面应该能找到吃的。从今天起，我跟大家一起吃野菜，吃树皮。 没吃到东西的流民们心中吐槽。是啊，你这顿吃饱了才跟大家说一起挖野菜，早干嘛去了？但他们也是敢怒不敢言。其实流民这个团体也并不团结，就像任小素说的，这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王一恒带着流民们往前走去，他们一动，身后的几千号逃难队伍也跟着一起动了起来。任小素有点纳闷，换了是他被抢的话，打死他也不会跟着王一恒这群人的。但这群逃难的人不一样，被抢劫之后反而还要跟着这群流民走。 走吧。 任小素看着小玉姐他们， 109壁垒还有很远，我们不能松懈。 嗯。 小玉姐点点头，大部分集镇上的人都比壁垒人坚强，该吃的苦大家早就吃过了。此时任小素他们身后的学生站了起来，那女老师起身的时候痛呼一声，便重新跌倒在地上。任小素转头看去，一些女学生想要上去把女老师扶起来，结果女老师自己慢慢站了起来。她对学生笑道： 老师没事，你们不用管老师，咱们千万不要掉队。 有学生低声说道： 江武老师，我好饿啊。 他们已经一天一夜没吃过东西了，而且又进行长途跋涉式的大逃亡，不饿是不可能的。有些学生甚至已经出现头晕的症状了。那名叫做江武的女老师为难起来，她安慰道： 咱们再往前走走，说不定就有吃的了，109壁垒的人可能会来救援，实在不行老师给你们摘点野菜。 老师，野菜长什么样子啊？ 一个女学生好奇道。任小素看了那个女学生一眼，只见对方手腕上还戴着一个金镯子，昨天如果不是他们离任小素近，恐怕这金镯子已经被流民给扯走了。这些孩子生长在财团刻意保护起来的世界里，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壁垒外面的人过着怎样水深火热的生活，也就更不可能知道野菜是什么了。只是江武也被问住， 他也是听旁边有人说要摘野菜吃，但他自己却没有辨别野菜的本事，在壁垒里也没学过这个。不过江武也不傻，他偷偷指着任小素等人，然后低声对学生们说道： 看到咱们前面这些人没？他们一看就是比较厉害的，等会儿他们摘什么咱们就摘什么吃。 这时候任小素还没意识到，身后这个叫做江吴的女老师已经认定任小素就是逃难人群中最厉害的那一个了。有学生说道： 咱们要不干脆找他帮帮咱们吧。 江吴摇摇头： 如今壁垒没了，你们要明白，不是谁都该理所应当帮助我们，我们要自救。 重新出发时，小玉姐、王富贵、严六元他们的精神状态明显比其他人好一些。小玉姐回头看了江吴那群人一眼，然后对任小素小声笑道： 后面那群壁垒学生里啊，漂亮女孩可不少，还都是跟你同龄的样子。哎，怎么样，看上哪个姐去帮你说说，这时候有口饭吃就有人跟你走了。 任小素哭笑不得： 小玉姐你就甭惦记这事儿了，我们先到109壁垒才是正事。 啊，行行行。 小玉姐笑吟吟的： 不过你改变主意了，随时可以给我说，以后姐啊帮你们带孩子。 这时任小素忽然看到路旁的植物，便是眼前一亮，他走到路边连根拔出一整棵来。江吴见到这一幕，赶紧对学生悄悄地说道： 去，就找他手里一模一样的植物。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